攻读户籍记第九章。出埃及国后第二年正月，上主在西乃旷野吩咐梅瑟说，以色列子民在定期内当举行逾越节，于本月十四日黄昏时在定期内举行此节，应按一切规定和礼仪举行。梅瑟遂号令以色列子民举行逾越节，他们就在正月十四日黄昏于西乃旷野举行了逾越节。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，以色列子民就怎样做了。但是有些人因沾染了死人的不洁，不能在那一天举行逾越节，就在那天来到梅瑟和亚郎前。这些人对他说，我们沾染了死人的不洁，为什么我们就被拒绝，而不能在以色列子民中于定期内奉献上主供物？梅瑟对他们说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去听上主对你们有何吩咐。上主吩咐梅瑟说，你训示以色列子民说，即使你们中或你们后裔中若有人沾了死人的不洁，或因到远方旅行仍要为上主举行逾越节，应在二月十四日黄昏举行，同时吃无酵饼和苦菜，不要剩下什么到早晨，也不要折断羔羊的骨头，应全依照逾越节的规定举行此节。但如有人是洁净的，又不在旅行中，竟忽略了过逾越节，这人就应由民间铲除，因为他没有在定期内奉献上主供物，这人应自负罪债。至于与你们同住的侨民，若为上主举行逾越节，应按照逾越节的规定和礼仪举行。不论是侨民或是本国公民，你们应守同样的法律。在树立帐幕的那一天，有云彩遮盖了帐幕，即会幕。到晚上，云彩停在帐幕上，形状似火，直到早晨。白天有云彩遮盖，夜间云彩形状似火，常是如此。几时云彩由帐幕上升起，以色列子民随即启程。云彩在哪里停住了，以色列子民就在哪里扎营。以色列子民照上主的命令启程，依照上主的命令扎营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几日，他们就几日扎营不动。云彩若多日停留在帐幕上，以色列子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不移营前行。有时云彩只数日停留在帐幕上，他们就依照上主的命令扎营不动，并依照上主的命令启程。有时云彩从晚上到早晨停住，一到早晨就上升，他们就随之启程，或者一日一夜以后才上升，他们也随之启程。如云彩两日或一月或一年停留在帐幕上，无论停留多久，以色列子民也就安营不动多久，只在云彩上升时方启程前行。他们依照上主的命令扎营，依照上主的命令启程，他们全照上主借梅瑟所吩咐的遵守上主的训示。